地， 新声音新力量，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在接收了自己父亲的股份之后，沈秋作为董事长第一次召开了董事会。让沈成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沈秋早已经和许一晨达成了共识，把沈成阳拉下了总经理的位置。沈成阳攥紧了拳头，昨天他才跟沈秋通过电话，那女人说得好好的，要跟他分权审视，没想到今天一早就倒戈了。难怪这两天他觉得哪儿都不对劲儿，却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。这样吵恐怕三天三夜也吵不出什么结果来，还是董事会表决吧。同意许一晨担任总经理的请举手。沈秋一边说一边懒洋洋地举起手来，他和许一晨在这之前早就做通了工作，董事会里的其他人都点头同意让许一晨任总经理的事儿。此时毫不意外，除了沈成阳，董事会全票通过了许一晨的任命。沈成阳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沈秋：“你耍我！”沈秋无辜的微笑：“沈总，要注意风度。”“沈秋，你竟敢耍我！”沈成阳原本就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此时更是气疯了，二话不说伸手就要去抓沈秋。沈秋早料到他要撒泼，忙站起来往边上退，旁边早已经准备好的栾池和许一晨立刻迎了上去。许家兄弟都是练过的，许一晨对沈成阳害得自己弟弟骨折的事一直耿耿于怀，这种时候当然要趁机打击报复一下。不过瞬息的功夫，许一晨就把沈成阳的胳膊弄脱了臼。沈成阳疼得大叫一声，被推回到椅子上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等其他人反应过来，沈成阳已经疼得冒冷汗了。几个老股东面面相觑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，在董事会上大打出手的公司也是少见得很。沈成阳，虽然你不是我爸亲生的，但好歹也是沈家调教出来的，闹成这个样子太难看了。沈秋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他嘴角噙着一丝笑意，眼底却都是冷酷，居高临下的样子仿佛能玩弄他人于股掌之中，带着一丝凛然的杀气，和从前判若两人。 好好，沈秋，算你狠，算你狠。 沈成阳气急，捂着手臂站起来，径直出了会议室的大门。这个会他是开不下去了。许一晨莞尔，发现自己之前也许太小看这个他以为温室中的花朵。沈秋翻起脸来，还真不是一般人。 他一边想着一边站起来，从栾池手里接过早已经准备好的资料，分发给董事会的其他人。针对公司内部一些经营和运营上的弊端，我准备了一整套的整顿方案，各位可以先看一下。后来这个会又说了些什么，沈秋根本没仔细听，只心不在焉地看着手里的文件发呆。把沈成阳赶出沈氏，如果放在以前，他恐怕做梦都要笑醒了。这只不过是报复沈成阳和陈碧柔的第一步，许依晨会帮他慢慢蚕食沈成阳的股份，让他走投无路。然而想到沈成阳穷困潦倒的样子，想到成功拿回原本属于母亲的东西，却丝毫没办法让他兴奋和期待。突然间，他的人生变得那么的索然无味。沈秋拿着笔在文件上随手涂鸦，直到他回过神来，看到自己写的许崇光三个字，恍惚了一瞬，然后面不改色地把那三个字涂成了黑色。之后的每一天，沈秋都会去沈氏报道，虽然他在沈氏没什么具体的职位，但徐一晨建议他慢慢上手，熟悉沈氏的日常事务，早晚有一天这个公司得由他来接手。沈秋乐得忙碌，每天朝九晚五，就没什么精力去想其他的了。许崇光再没联系过他，他们之间好像真的彻底结束了。有时候午夜梦回，沈秋甚至有一种错觉，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有没有出现在他的生命里过。也许一切都不过是虚幻的，他的生命里注定只有孤单和寂寞，注定一个人要走过这许多风风雨雨。这份文件看完你就下班了，谈多嚼不烂，你的进度已经够快了。晚上十点钟，穿好外套准备下班的许依晨说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等我看完了就走。沈秋头也不抬地回答他，栾池不放心你这么晚，在办公室等你呢，你记得下班叫他。见多了废寝忘食的工作狂，徐一晨并没有把加班当回事，然而还是不得不感叹，你这种性格又有天赋又肯努力，如果有人好好教，绝对是个狠角色。不过嘛，友情提示啊，晚上回家的时候注意安全。徐一晨话中有话，笑吟吟地看着沈秋，注意安全四个字咬得极重。沈秋抬头看了许依晨一眼，心中一动，我会注意的。这天晚上他一直忙到11点半，才被忍无可忍的栾池赶回了家。栾池开车送他到楼下，担心地转头看他，你现在这个状况让我挺担心的，如果撑不住了一定要跟我说一声。沈秋笑着点头，你放心吧，会有数的，好歹也是成年人，不会乱来的。那年穆阿姨也是这么说的，后来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摔得不成人形了。栾池神色黯然地看着方向盘，沈秋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不希望你出事。沈秋愣了愣，他没有发现自己现在已经让栾池这么担心了吗？只是他没办法，不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，晚上就会失眠，又或者做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梦，甚至是梦游。然而沈秋不想说，也懒得说，只是默默增大工作强度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会在睡梦中打开窗户，从高层坠下，感受刹那间飞翔的快乐，然后解脱。不知为什么，有那么一两个瞬间，沈秋觉得这样也不错。他知道自己现在这样很危险，栾池也不止一次劝他看医生，但他什么也不肯，只因为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万一再遇到个许崇光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扛得住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到头来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笑拍拍栾池的肩膀， 开门下车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深夜的小区静悄悄的，只有路灯静默地亮着。天气渐渐转凉了，深夜里风声萧索，沈秋裹紧了外套，低头钻进了电梯间。楼梯间里灯火通明，沈秋的高跟鞋踩在地面上，嘚嘚的声音突兀地响着。在电梯门前按下自己所在的楼层，他突然觉得背后发凉，好像被人盯着似的，可是转过头去却什么也没有。他伸手从包包里拿出备了许久的防狼喷雾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电梯门缓缓打开，沈秋刚准备走进去，却看到沈成阳抄刀站在里面。男人一脸阴狠地望着他，面部扭曲得厉害。沈秋吓了一跳，啊的一声就往后退，手里的喷雾朝他喷过去，却被一巴掌打落在地。沈成阳，你干什么？沈秋怒视着他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你还真厉害啊。沈秋，我在公司里的人，你和许一晨里应外合给我全扒了，增发股票，稀释我手里的股权，现在姓程的知道我和他老婆偷情的事儿，开始打压我妈名下的公司，和程阳的婚事也黄了。沈秋，做事别这么绝，否则老子不介意和你同归于尽。沈成阳阴沉着脸，他似乎喝了酒，满嘴喷着酒气，面色潮红，一副激动的样子。商场上的事儿，从来都是成王败寇，你如果输不起，趁早不要玩了。沈秋冷笑着，他还是高估了沈成阳的水平，才这点事情就酗酒，他还能再没出息一点吗？是，我输不起。沈成阳痴痴笑起来，我现在就是后悔，之前顾及你的心情，顾及你的身份，不敢碰你，就那么看着你，结果姐，你实在太无情了，无情到我都心疼，我现在不准备保留了。你发什么疯？沈成阳话里有话，沈秋懒得去想他到底想干什么，只是冷冷的质问，不着痕迹的后退，手伸进自己的包里，握住了准备好的东西。他现在开始怀疑，真正有精神病史的该是沈成阳才对，他现在的样子就像个神经病。发疯？我确实疯了，我疯！沈成阳伸手拉住沈秋的胳膊，把他往电梯里拽。然而这也不过是一瞬间罢了，沈秋干脆利落地按下了报警器，刺耳的声音刹那间响彻整个楼梯间。很快，栾池带着两个保镖跑了进来，干脆利落地把沈成阳放倒在地。两个保镖应该是有许一晨的授意，毫不留情地把沈成阳往死里打。沈成阳原本是仗着酒劲成凶，哪里是这些专业人士的对手，很快就趴在地上不动了。沈秋搓着手腕立在一边，漠然地看着倒在地上的沈成阳。行了，打一顿扔出去算了，别闹出人命来，替我谢谢徐总。沈秋笑了笑，对那两个保安说道，随后看也不看沈成阳一眼，由着栾池送他上楼了。这里太不安全了，要不然你先搬到我那儿去吧，我也放心一点。进了家门，栾池皱着眉说，还是算了，我习惯一个人住。沈秋迟疑了片刻才回答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最近你的状态真的不太好。栾池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轻声说，他是真的很担心他。没有。 沈秋低下头躲开栾池的视线。我现在每天都累得晕头转向的，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太担心了，大不了以后每天晚上你送我回家总行了吧，进了家门你总放心了吧。沈秋固执起来，又怎么是几句话能够劝得动的，栾池没办法，只好又退了一步。好吧，那只能暂时这样了，今晚上太晚了，我也不多留了，你早点睡，明天周六徐医生晚上安排了饭局，我到时候过来接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沈秋知道栾池已经妥协，乖乖地答应着，明天我等你来接我。把栾池送走，沈秋原本平静的表情才终于垮了下来。他开了一瓶红酒，拿着酒杯躺在沙发上，努力镇定自己。他当然不会告诉栾池，他现在必须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，再依靠酒精才能入眠。这样的日子，他已经很久没过过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间又想起了许崇光。以你目前的状态，如果说让你困扰，说明你又梦游或者做噩梦了。但你不紧不慢，说明你找到了一些缓解的办法。像你这样的性格，一定不会随便寻求朋友的帮助的。那么你能找到的办法无非那么几样，比如说酗酒。现在他又酗酒了，可是已经没有人再好言相劝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了。沈秋苦笑一声，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，然后闭上眼睛等待酒劲上头催他入眠。许依晨安排的局向来是商务宴会，参与的多是各方大佬，这个总那个总，见或有些权势人物。沈秋最近见多了，也麻木多了，只挂了一点得体的微笑，适当劝酒，再适当回绝。以他的酒量，充其量到微醺的程度就该散了。然而这天遇到了一个老熟人，程雅的爹沈成阳，差点成了他的女婿，还给他戴了绿帽子。这位先生对姓沈的恨屋及乌，见着沈秋也就阴阳怪气了几分。更何况程雅原本中意的许崇光也是因为沈秋才黄了的，这也是他最近才知道的事情。酒桌上有如此的人，多喝两杯自然是避无可避，更何况今日桌上的主角正是许依晨和姓程的。沈秋原本心情就不好，对于劝酒那是来者不拒，局才走了一半他就有些醉了。栾池眼看不好，出来帮他挡酒，他却不肯领情。 栾律师，你对你们沈总还真是上心呐。 秦城极少有人知道栾池是沈秋母亲的养子，看栾池这么维护沈秋，姓程的自然免不了揶揄几句。栾池笑了笑说道，小小淑女君子好逑嘛，程总就不要调侃我们年轻人了。沈秋迷迷糊糊地趴在桌子上，听了这话却没动。 是吗？你们这位程总也是厉害人物啊，好像我认识的青年才俊都对他有那么几分意思，真不愧是沈健的孩子，个个魅力无边啊。 程总很是阴阳怪气。栾池面色一变，几乎当场就要翻脸，却是许依晨抢了先。 哎，程总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 他晃着手里的红酒，言笑晏晏地说。此话一出，程总面色一变，看向许依晨。因为程雅那不争气的女儿吵着闹着要嫁给许崇光，他最近和许依晨接触的变多了一些。他心里清楚，如果许崇光对程雅没意思，真想让这场联姻成功，就全看许依晨的意思了。沈秋和许崇光显然是许依晨拆的，他原本以为许依晨是不待见沈秋的，却没想到许依晨竟然公开维护沈秋。 哦，我这话哪说错了吗？ 程总眯着眼睛 看许一晨。我许一晨好歹也才三十几岁，还没结婚，也算是个钻石王老五吧。您这句话就要把我开除出青年才俊的户籍，是不是对我有点不公平啊？ 许一晨笑眯眯地回答。 常总哈哈大笑起来，连连点头说：许总说得对，许总说得对呀。 两句话带过了这些尴尬，这场应酬也很快接近了尾声。 彼时沈秋已经醉得有些迷迷糊糊的了，由栾池把他塞进了后排座，由代驾开车先送他回家。 下集当中，沈秋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家里，可是第二天他却被电话铃声吵醒了。陶安可告诉他，沈成阳死了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灵到，健康来，营养高，全家爱。瑞麟乳业恭祝全国人民五一节快乐。 那今天为了感谢大家对瑞麟羊奶粉的大力支持，现瑞麟乳业特别举办了五一专档友好礼的公益活动。 是的，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，只要您关注家人的饮食健康，只要您想要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，您都可以到瑞麟实体门店免费领取一瓶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。只有100个名额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必须说明一下，本档活动呢是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，属于纯公益的活动。只要您能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报名成功的话，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深海鱼油一瓶。但因为本身市面上的深海鱼油价格就不便宜，而且货源也很热销，所以呢首轮公益活动以北京优先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有朋友就说了，这瑞麟不是做羊奶粉的吗？怎么送起鱼油来了？这一听就是常听我们活动的朋友。是的，瑞麟乳业专业做羊奶已经许多年了，曾获得过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质量安全奖、经营诚信奖、营销贡献奖等诸多奖项，而且质量又是由中国人保承保的，所以啊，才能成为北京家庭的放心奶。而之所以要送深海鱼油，就是希望大家的生活更有质量。 对啊，天天外卖、快餐、炸鸡、汉堡，这一顿两顿不觉得怎么样，时间长了，滞留在身体里的食用油呢，可能就会出现质的问题了。 是， 所以在国外啊，很多家庭都在使用鱼油，因为鱼油当中富含了76.34毫克的维 E、5652.6毫克的维 A， 以及多不饱和脂肪13.1克、欧米伽六12.93克和欧米伽九52.9克，那对家人的饮食健康啊都是有帮助的。 是， 那今天呢，瑞麟五一专档免费领取深海鱼油的公益活动，如果您听到了就一定要把握住了。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If you only want to stay safe and tucked under the cover。 家住西城区的李姐就说了，菜场一斤大豆都要3-4块钱，超市10斤大豆油才40-50块钱，等于说这一斤大豆就能榨出一斤大豆油来，那肯定不能啊。还有大兴区的吴大爷说了，年纪大了要少吃油，对身体不好。上次儿子从国外给我带了鱼油，挺不错的，就是价格太贵了。听说今天你们的活动是可以免费领的，那我就报名了。没问题，只要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瓶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了。但是提醒您，只有100瓶的免费赠送，送完了可就没有了。别犹豫，现在就来打电话报名吧，40071061084007106108。 不过啊，我更建议上了年纪的爸爸妈妈们啊，可以来试一试瑞麟羊奶粉，对身体更有帮助。 对， 那因为瑞麟羊奶粉当中呢，富含了640毫克的钙和6毫克的铁，那对身体营养的补充很有帮助。 是， 还有益生菌、硒元素、植物甾醇等等，一杯好营养，天天都健康。报名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啊，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手机尾号1022的朋友就说，真的是不花钱免费领鱼油吗？不会有什么其他消费项目吧？您放心，瑞麟乳业与享购时间合作已经许多年了，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，10年的工匠精神，4年的品质保证，不可能为了一瓶鱼油就把自己的口碑形象给毁了。而且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是提交报名。如果发现有任何需要消费的情况，您做2件事情。第一呢，就是给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打电话，我们帮您来处理。第二呢，转身就走，不花一分钱，没有任何的损失。所以呢，一定得抓紧时间了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最后一分钟的时间，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。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，只要您认可瑞麟品牌，就可以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瓶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。 是， 最后16个免费名额，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。